亞人嘅傳說當中，2012年12月21日就係世界末日。謝安琪為末日嘅前一日，仍然活著嘅一日，用歌聲紀念人嘅脆弱。12月20日，唱出貧富之間生命嘅差距。 古典力法計算到這片地，來到了限期，計算後有數百個可退避，在方舟一起坐著躺著，上街更標記。 12月20日，唱出世界末日前嘅生活態度。12月20日，唱出方舟这个第二个家带来的所谓希望。不过距离末日超过500日之前，阿 K 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唱出对音乐的坚持。查督撑热线，博通只要仲有今日，仍然继续为音乐而努力的谢安琪。 11:14，电话里头是 K 啊，郑安琪。 Hello， 小欣姐。 哎，啱啱听到你首新歌啦，12月20日，系咪真系讲世界末日啊？ 其实呢个个背景嚟嘅啫，即 系 其实大家都其实好热切啊，呢个题目都唔系今年嘅事啊，讲咗好多年。 系啊， 大家都好似喺度即系倒数咁样，但系一日未到嗰日都唔知系咪真系会发生。咁其實我哋構思呢隻歌好耐，即係舊年好想做關於即真係如果真係有世界末日咁點呢，我哋得返好少時間㗎喎，咁剩返呢啲時間要嚟做乜嘢呢，咁成日都會一齊傾下嘅。咁所以今年我諗大約新年嗰陣時啦，2月底嗰陣時已經做完呢隻歌，好想派嘅嗰陣時。但咁啱嗰一排開始譬如3月啊，有地震啊，有海嘯啊，我哋覺得嗰個情緒都係可能討論，係啊，討論呢件事嘅情緒可能會傷感咗，咁所以我諗本來擺埋一邊嘅，即係好想派呢隻歌，但係好似嗰個時候討論就會唔難免會撩起一啲人嘅傷痛咧，咁不如唔好啦，咁做咗其他歌之後，發覺其實呢隻歌派都又好有意思喎，越嚟越多人討論嘅話，更加不如真係一齊討論一下，珍惜而家啦，即係講下而家個社會其實貧富懸殊啊，我哋嘅生命價值點樣去定啊，講返呢一啲人嘅價值應該點樣衡量啊嘅嘢仲好啦。咁 係，因為嗰陣時呢就即係第二個家人啱聽啲嘅，而家呢就12月20日啦。咁好啦，如果真係得返咁少日子啦，鄭安琪會做咩呢？ 我而家做緊㗎啦，其實 做緊咩啊？ 係啊，即係譬如我而家工作方面咧，真係起碼超過一半啊時間係會希望做多啲環保嘅工作啦，呼籲大家一齊去環保啦。 係 亦都即如呢啲係我認為呢一刻好重要嘅嘢，例如一啲嘅公益事務，希望所有人都喺呢段時間，即係我哋生活都好啲先啦，所有人一齊生活得好啲啊，唔係淨係有錢嘅人生活得好啊咁。其实呢啲工作咧已经开始占据我嘅所有时间超过一半以上啦。 系，即系环保就帮地球增寿啦吓，咁啊，大家活得好啲咧，就大家开心啲啦。咁我睇呢首歌嘅歌名嘅时候咧，我都好同阿张继聪嘅2013咧嗰个概念好近啊。 大家夹埋一齐喺一条热线咁啊嘛，2013、1220有120条线咁啊。 有冇咁样嘅，即系谂度嘅时候有冇咁样嘅画面出现啊？ 其实冇，真系冇噶，因为我同佢有佢做音乐嘅谂法，我又有我自己做嘢嘅概念。其实我哋好独立嘅，我又好尊重佢嘅睇法。我哋有其实睇法上系唔系讲紧同一样嘢嘅。咁啊，其实我讲嘅系社会现象，即系讲紧而家嘅现象咁啊。咁佢又有佢自己好多嘅佢睇好多书啦，有好多嘅分享啦咁咯。 系，咁你嘅新专辑咧个意念系咩？ 新专辑我做得真系一个字好爽咯， 好爽， 好爽啊！ 因为what way？ 因为我出到第一只碟咧，系成日令我好好怀念嘅，就系好好随心所欲咁去 去身边啊，諗到一啲嘢又去做一首歌啊，其实係最开心就係可以按照自己嘅 schedule 去做自己嘅嘢，咁慢慢去做。咁其实今年好开心，公司都俾好大嘅空间我去慢慢做。其实我今年哇， 5月 先至派歌嘅，一早我哋2月应该派歌噶啦。咁但系我一路话都系做咯，继续做多几只歌先啦。咁要大致上完成先，慢慢再谂点样派啊咁样。咁希望只碟出嚟嘅感觉系真系好似我第一只碟嗰种做音乐嘅兴趣啊、趣味啊咁咯。 吓，翻晒嚟啦！ 是啊，好开心啊。其实嗰阵时嘅我是啱啱读完书即出嚟睇下个社会咁嗰种細路仔见解啦。咁而家即点都系做过嘢啦，又有小朋友啦，有家庭啦，咁屋企有老人家要照顾啦，咁即自己多咗好多角度，喺社会上又多咗啲经历之后，又做下呢一类嘅方向，其实好多感受咯，好多嘢摆喺呢一碟入边咯。 咁郑安琪之前咧就话你摆咗超过一半时间就系做环保啦，同埋咧就系做一啲公益嘅嘢啦。咁有回报咯，内地有份周刊咧就颁发咗12位2011青年领袖，你系其中一位，郑安琪，恭喜你啊！ 多谢啊，我好感谢主办单位，因为其实我系第一次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咧攞公益事务啊，即系一啲社会上嘅奖啊，呢一样嘢系我觉得唔系嗰个名衔嗰个重要啊，而系啊我自己成日都觉得我參加，譬如一直以來都有參與好多事務啊，我有時都會問自己，其實我幫唔幫到手嘅咧？即係我都好想自己真係落實去幫到手嘅。咁但好多時咧，其實係由嗰個主辦單位去話翻俾我聽，譬如啊，多謝你嗰次幫我哋手咧，大力咁宣傳咧，我哋即係我哋今年咧嗰個籌款嘅收益咧多咗幾多幾多幾多，係好大鼓舞啊，或者因此我哋得到政府嘅資助多咗好多啊，咁有一啲好細好細嘅機構咧，真係靠譬如有藝人去參與啊，有公眾人物去幫手咧，佢哋原來有好大的改善咧，咁我真係覺得啊，好感恩啊，原來我有咁嘅機會，真係真真正正幫到人嘅，咁越嚟越做得覺得好開心，好有力量咯、啊。咁但係其實呢啲都係獎項嗰啲係好其次嘅事，但係如果即係當社會上都有一啲咁嘅目光啊，俾你即係注目翻，哇！表扬一位艺人或者一位歌手，咁其实又会再大力咗咯，即系成件事又可以做得更多啦。咁我系开心呢样嘢咯。 咁做艺人咧就你话落手落脚咧就好难噶啦，但系唱首歌去即系讲呼吁都系落手落脚噶。即系唔使担担抬抬嘅，因为主要你就要即系发挥嗰个影响力啦。咁系啦，咁郑安琪觉得今次攞奖系咪即系因为你嘅歌，因为你啲歌好多都好正面噶嘛。 呢個係佢哋評選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呢樣嘢，因為佢哋其實有好大篇嘅報道咧，係關於真係關於我嘅音樂嘅，而唔係即係音樂獎項咧，佢一啲都冇提過，反而係提及我歌曲入邊嘅題材，涉及到啲乜嘢民生百態啊，或者喺歌曲裏邊講出咗一啲社會嘅現象啊，一齊探討我哋嘅即係而家呢種我哋社會上面嘅點樣去評。论生命啊，咁佢哋觉得呢啲嘅内容题材好珍贵啊，佢哋觉得喺音乐里边揾到呢啲嘢咧，其实系好需要咯。佢觉得音乐其实好需要一齐去带动社会嘅。咁佢哋觉得呢个奖项颁俾我，其中好大嘅原因就系我嘅音乐有呢种成分咯。 系，咁啊，除咗音乐之外咧，咁佢哋嗰个评审嗰个角度仲有啲乜嘢噶？ 系，我自己咧都有问嘅，因为咧我收到电话嘅时候咧系好。 你几时收到电话啦，郑安琪？ 佢颁奖之前几个星期。 又系唔准你讲啊？ 系啊，因为佢哋咧都要举办一个颁奖礼噶嘛，咁佢要睇下你得唔得闲出席啦，咁佢邀请我去出席。但其实嗰个时间咧，我好忙彩排紧 live， 咁我一听到有一个即系邀请我去出席啦，我其实好头痛嘅。哎呀，呢个奖项系点啊？跟我就再去揾去了解呢件事系咩一回事，我先知道咧，原来佢哋系即系我哋南方啦，即系我哋内地嘅南方一个好大嘅媒体。 的评审团，他们自己去提名一些的候选人， 嗯， 然后他们呢讨论候选人他在自己的事业里面的一些成绩啦，嗯，然后再看看他对于社会的方面有没有一些的联系和一些贡献啊，这样去希望如果颁了这个奖给这一位的得奖者之后，在社会上面又引起一些回响，他们希望揀选一些这样的得奖者咯。 是， 那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很开心，原来我们在香港做的事在内地是有这么多媒体一起去关注，还有会很欣赏你们做这些事的。那 我知道了之后是没办法，都要即刻 想起 是啦，怎样接一些时间出来，即是即日来回又好，怎样都一定要去感谢这个主办单位咯。那天去其实真的很匆忙，即是有少少飞甩晒个头咁样，但是都要去啦，我觉得好难得 啦。咁你见晒其他嗰十一位得奖者啦，咁有啲乜嘢嘅人选喺度啊？ 是啊，当时好保密的，即是他们没有公开个名单呢，咁，嗯，我们都有好奇啊问一下，咁，嗯，他就不可以讲的，他只可以公开一些界别，咁，嗯，其他呢是其实是有一些医生啦， 嗯， 科学家啦，例如即是研究纳米技术怎样去改善人类生活的科学家啦，即是一些可能在他专门范畴上面真的对人类好有贡献的科学家或者专家啊咁啦， 嗯， 艺人方面其实仲有陈坤啦，因为陈坤他自己都有好大型嘅佢自己发起嘅慈善活动嘅，叫做行走的力量咁样。咁， oh. 然之后仲有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啦，咁啊叫做汪涵啦。 啊，我识佢， 系啊，内地好著名嘅。 嗯， 系啊，即系佢嘅节目亦都发挥好大嘅正面能量啦。咁，咁，嗯，所以有唔同类型嘅界别一齐去得奖嘅，但系当时佢就只会讲系有慈善，嗯，又有一啲专业人士咁样咯。 系，咁啊，即系做咗嘅嘢有人认同啊，嗱，呢个咧就真系好等你开心啦，郑婉琪。好啦，咁啊，另外咧，你嘅歌艺亦都有人认同啦。家阵话有人嚟挖角，就出到吓好高价钱噃。咁系咪你同阿 Carrie 两个调位啊？大兜乱啊，一姐大兜乱。 我自己嗰日听到呢一个消息咧，真系觉得好。依家娛樂雜誌應該有時有一啲係要叫娛樂小說啊，係應該係要喺封面。 喂，呢個冇壞喎，即係話即係話吳雨霏過嚟你間公司，你又過去吳雨霏嗰間公司，大家都係高薪過檔，咁冇事喎，啊，呢，這個。 好利好消息係嘛？ 係啊，少有嘅正面啊，對於鄭安琪嚟講。 其實係有少少我嘴角戚一戚，覺得哇，咦，今次咁好嘅講啲嘢咁，咁覺得好得意啊！其實喺我呢個角色啊，因為我成為一個角色啦，而家我都希望我呢個角色中間峰回路轉啊，死裡求生，最後去到結局，你俾翻個堅毅不屈嘅角色我咧，先唔去，仲可以有結局嗰度出現一兩秒都好啊！ 係咯，咁你之前好窮噶嘛，鄭安琪 係啊，所以我嗰日聽到都覺得哇，呢，這個仲唔係真係真正嘅海鮮價，有時又講到係。唉，冇人要啊，就咪冇嘢做啊，咁样。有时候讲到哇，七百位数字啊，过档啊，好犀利喎，讲紧真系。咁我自己都笑，我觉得咁啊。我等我睇下咩事先。 我而家发觉呢个世界上可能有四个谢安琪嘅，一个好有钱嘅， 最少有。 有一个好有钱嘅，一个好穷嘅，一个咧就系好正面嘅，成日攞呢啲奖嘅，一个咧就好衰嘅， 一个就黑面嘅， 黑面的有四个谢安琪， 非洲嗰边嘅个国籍系。 系咁啊，即系有呢个高 EQ 咧，先至可以抵得住呢啲不同形式嘅报道啊！都唔知道今日话你好啊，定系唔好嘅。 系啊，所以我而家等紧睇结局啊！我真系好似追看剧集咁样，睇下我呢个角色可以一路行几耐啦。我都希望我最后得到一个好嘅结局嘅。 系，好人系会有好结局嘅，郑安琪，放心啦。OK， 好，咁今日呢唔该晒郑安琪，亦都再一次恭喜你攞奖。 主任姐，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